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第四節的大香港早晨，咁我哋有啱啱喺庭里面出嚟嘅四眼啦，同埋系有李正熙嘅，大家好， 系咯， 系咁啊，四眼讲讲庭里面个状况啦，咁你头先都入咗去一阵啦，咁样， 系讲头先你讲咗689入去嘅状况。 略提過，不過你講會清楚啲， 因為我哋唔係咁近，我哋企得比較遠。 唔係，其實頭先因為佢東區法院咧，其實得一個正門入口嘅啫。 一個咁，之前嗰條咩曾蔭權都係嗰度入。 係啦，都一定喺嗰度入噶啦。咁其實我哋大概見到嗰啲部署都知啊，差唔多夠鐘嚟，咁我哋就嘗試企定喺個位啦。咁啊，開始啲差佬就趕我哋走啦， 俾人推推撞撞。 推推撞撞啊！ 我唔係因為你，我食咗幾嘢我背脊。翻嚟同個捉鐵打走啊！要真係， 我即係你正希，你俾人揼咗幾錘嘅， 濕到俾人影唔到邊個落手啊！有我痛苦嘅相片，有右手速影到啊！我背脊濕咗幾嘢，應該 全部做背脊咁樣陰濕嘅。 我喺佢背脊咯，我幫佢頂咗咯，咪 啊！咁就 濕咗幾嘢， 唔係好成功啦。咁你同佢即係試下威啊！ 真係 因為太 個保安非常嚴密啦，要突破佢，我哋都真係太多人啦！你個人數比例，我哋啱嗰個位置，我哋特圍嗰個位置位咧，有冇有大概30多個差佬喺度？真係推都推唔喐。 即係我覺得星期日啦，有2000多人去機場咁遠都願意入去示威。其實你都係想同689宣示你嘅不滿啫，都係想直接向佢示威。點解唔揀今日嚟咧？ 證明好多人嘅簽證就係翻工 咯。今日你直接見到佢，頭先我就幾個身位啫喎，見撚到佢就撚樣噶咯。 見撚到佢噶，屌你你。 咁如果你聽到你應該而家出嚟幫我，因為咧咁，因為 食飯時間 就 會出嚟嘅。 幾點食飯？幾點食飯？12:30啊嘛。 係啦，咁 12:30啦。 你多啲人就可以做多啲嘢啦。 好少少喎， 起碼圍住佢先啦，因為首先都係。人手都係 睇我哋睇人數食飯嘅啫，100個人就圍咗個法院，咁10000個人咁咪圍埋條馬路啦。咁講啊，企唔曬企出馬路嘅。 你星期日山長水遠都可以去機場啦，2000多人冇理由。哇，今日嚇、打個折啦，200人 都夠齊，真係200都夠齊 啦。細細間法庭仔得一個正門啫嘛， 塞滿佢啦。 我哋淨係塞住個入口都不得了啦。 係啊，咁跟住就上咗去法庭嗰度啦，咁就非常之精彩。上到去本來又 好似有衝突喎， 係又唔俾入嘅。咁啊， 俾入你攞籌啊嘛， 即係佢話有一堆仲有排緊隊咁樣就唔俾入。咁以往嗰個法庭嘅都係俾你就算坐滿咗仲有企位嘅，但今次就唔俾。 咁啊，夾硬想逼你我哋走嘅啫。 係啊，咁我入咗去啦，咁啊入到去嗰個氣氛又非常之即係激烈啦。咁啊，我哋有好多人嗌打到共產黨啊咁樣。 聽唔到， 因為個官仲未出嚟，未夠9點。 個官出咗嚟就唔可以講嘢啦。 係啦，咁嗰啲土共係咁喺度嘈啦，又影相啊，又 教主又到場啦， 係啊，有手腳啊。 但影相應該幾時都唔得噶嘛。 係啦，跟住應該會有啲差佬上去處理。 係啊，有歸上去搞咗。 又係藐視法庭啦嚇呢啲。 佢哋自己搞啦， 系 啦，睇下佢哋會唔會放啦又。 兩邊咁，我哋啲人就2/3左右啦。佢哋其實佢哋得幾個人， 幾丁友啫嘛。 幾丁友好撚嘈， 俾人圍住都指住嚟少緊啦已經。 係啊，咁啊，係咯，庭裏面嘅旁聽席嘅爭執都幾激烈。 咁我聽過有啲動手嘅衝突噶嘛。 有劈你啊嘛？ 劈我咯，過招走 埋。女人啊？ 幾時嘅時候啊？ 個女人。 即係叫我黃狗話要講， 哎呀羅生一個頭嘅，走埋嚟噬我一腳，然後話我踢佢，我嚇咩嚇？我係咁指住我，我踢佢喎。跟住咁啲差佬圍到嚟都知咩事啦，一下就逼咗架車行開咗，係啦，喂，執走佢喺度法庭嚟嘅，唔好咁嘈啊！ 我即係佢喺庭裏面嘅， 庭裏面 又跟住出到嚟又另一個阿姐啦，哔哩吧啦咁嘈，喂，隔開佢啦，咁啊教主過嚟啊嘛，咁啊梗係嗌佢做嘢啦，唔使做。 跟住庭警同埋啲保安都唔拉人噶喎，即 係 淨係分開咯， 即係撳住咯。你俾人你頭先四眼就喺庭裏面喎，俾人撳咗埋個角落頭度喎。 庭警做乜撳你啊？ 啲庭警加埋佢，喂，起碼 想趕我走， 因為但又撳咗佢喺裏面。 即係你覺得原本相安無事，我入咗去之後就咁樣。 但你冇做過啲乜嘢，佢點解可以趕你走？ 我最尾係即係寬送我啫。你以為你有特權啊、議員啊咁樣樣，跟住啊就恭喜我，即係九月有機會當選。嗰時我下手全部係啦，你議員啊咁樣，希望我有做啦咁樣。 梗係啦， 你咪講多謝勝利貴言。 咁啊。即係咁跟住之後個狀況就係你就啱啱就出咗嚟啦。 係啊， 咁我補多句啦。咁啊，但係你都考慮緊嘅啫，係咪？ 積極考慮， 積極考慮嘅啫。即係佢哋就鼓勵你，你就積極考慮嘅啫。未來 勝利貴言， 你以為你有特權啊咁樣樣咁啊？ 咁佢講得你就要考慮去選嘅咯喎。 鄭議員咁樣樣， 哇！真有禮貌， 好好啊！ 第一次， 第一次 佢稱呼我就係呢套路，真係開心。 咁你第二就可以對住佢支下個鼻，叫我鄭議員咁樣。 係啊，咁啊，而家就部署定下一輪啦， 下一輪攻勢啦。 咁我覺得今日即係 早少少，其實而家過嚟嘅話就要12點前到啊，因為佢哋差唔多啲龜應該12點前會係布好陣㗎啦，所以咧12點前你要大家要到， 因為你知即係鬱敏嘅辯才啊，同埋佢盤問嘅技巧一定係因為鬱敏自辯啊嘛， 一定 啦，由鬱敏親自去盤問呢一個689，咁應該都有排玩嘅，會我覺得就 lunch time 之後仲會繼續。 一定會啦， 咁所以 咁佢點都要放 lunch， 係唔係都要喺度行出嚟噶啦？咁另外咁裡面嘅記者朋友啊，或者其他嘅旁聽嘅人士都有幫我哋知，咁到底陣間下晝個後續點樣，幾時翻嚟啊？咁係陸續有得玩嘅呢度，陸續有得玩嘅。咁啊，而家嚟係趕得切咁啊，快啲出嚟啊！可以正面面對面啊！啊，唔使透過大氣電波喺 Facebook 度喺度打飛機嗰啲冇用嘅，嚟現場要玩就嚟現場玩。 好， 咁就希望大家多啲出嚟啦，咁樣。 好，喂， 咁宣傳下先。陳四 下星期三4月27號咧，就喺觀塘未知，我唔記得咗啊，就係、是、社區會堂咧就 book 咗5點到8點，其實我 book 4至8嘅，你5點嚟啦，咁就係打 FIFA 嘅。 好正喎、 啊！未知打唔打 Winning， 睇下有冇機有冇 game， 唔好攞翻版過嚟啊！係啦，咁樣咁如果你有正版 PS2 啊咩，咁咪玩咯咁樣，咁就你嚟啊！你未知嚟 越舊越好玩， 越舊越好玩，越舊越好玩咁樣，攞翻足球小將過嚟。 閃電11人得唔得啊？ 小碟勝利11人啊嘛， 勝利十一人。 咁咧就嚟啦，咁樣小菜嚟嘅，五月夜啲嚟嘅。阿狼嚟嘅， 龍馬嚟 嘅，龍馬有事啊，睇下會唔會之後再搞就嚟啊咁樣，咁就我喺度啦。Toby 係最勁嘅，打得咁樣，你可以挑戰佢嘅。但係比賽細則 信就嚟挑佢機， 係啦係啦。咁但係比賽係點玩點樣組隊咧？未諗啊，等阿狼諗啊。咁樣阿狼聽到你諗啊，你喺度啊，咁咧就諗掂先算啦。就係咁咁啊，希望到時再見。禮拜五咧社區會堂我哋都有活動嘅，就係、是。未出宣傳啊！我諗下先，勁啊！嗰個勁嘅，因為我喺度就係咁。好，唔夠講，勁啊！ 你唔翻嚟講 講講廣東話文化。 頭先阿四眼就啱啱講完佢喺嗰個亭外入去，跟住同埋喺亭裏邊嘅 有冇打交啊？ 咁樣 推撞啦， 推撞啦！ 喺亭推撞啊！ 係啊，亭裏面啊！ 但係冇人阻止佢哋。 冇啊！冇拉冇成啊！因為有冇 嗌定你啊？有冇屌鳩兩聲？ 未出現啊！佢出現邊日，我哋邊捨得走落嚟啊！ 出現就唔走， 真係㗎！如果佢喺現場喺個停隊見到佢，我都唔捨得走落嚟啦，鋸幾嘢先走啦，啱啊！ 咁表示法 咁都抵嘅， 抵 唔係㗎？唔係抵唔抵？唔係我都咪睇，其實唔抵嘅，其實唔抵嘅，即係咁樣裏面，大家咪守翻規矩咯，咁樣四眼唔啱。 我哋始終都係要秉持住咧，不受傷、不被捕嘅宗旨。 有冇話？睇佢哋等秒説法庭咪幾好咯？我自己覺得。 同埋佢哋啲土共真係智障嘅，任何地方佢哋都係中意去拍片啊、影相咁樣咧，結果就拍到而家。賴嘢啦，唉！ 頭先裏面都仲有拍， 係啊，亭裏面有，亭出面有，你知入咗仲 building 咧，係其實係唔可以錄影，唔可以影相， 但都冇人阻住， 所以記者永遠都一定喺嗰個玻璃門出邊㗎啦。永遠唔可以行。 係啊，跟住咪現場啲保安啊，成日圍埋佢撳埋邊，喂唔得喎，咁啊成，但係有冇嗌產想放佢走啊？咁你係咪放佢走先？話喂，咁入個差佬埋嚟，我錄口供，你係咪放啊？你係咪放先？而家我話我去錄口供，其實係咁玩噶啦，呢啲大家開始要習慣。 咁佢而家點樣啊？ 而家圍埋咗一邊都未知咩事，咁啊係啊，咁啊落嚟交代翻件事情先啦。出嚟啦！ 推撞嗰個點樣啊？ 推撞嗰個，哔哩吧啦兩句冇嘢啦。 都係冇事 噶。困我唔花嗰啲唔緊要啦。 唔係我話，佢哋都冇俾人拉。 佢冇人還手，冇人還手，放心。 係啊，我哋俾人困到，但係我哋好冇還手，我哋真係 明白 明白，我哋真係冇還手。明白， 我哋早咗幾多分鐘啊？呢一次 十分鐘鬆啲啦， 十分鐘 多睇下睇先， 十分鐘鬆啲啊， 十三四分鐘啦。 我想轉個話題啊，因為輕鬆啲啊嘛。咁我哋喺西灣河咧咁樣，咁你又喺港島區好密集工作咧，咁亦都去到呢個時間，咁我哋又七點幾六點幾又過咗嚟啦，亦都有大風啦咁樣。咁想問一啲比較嚴肅嘅問題嘅，其實呢個附近有咩好食咧？ 我泰安樓咯，泰安樓裡面 而家開咗啦咩？ 你個辦事處嗰度？ 而家開咗啦咩？咁早，我唔係一陣要送好 喎。泰安樓有早有晏噶嘛， 有價食。咁但係我哋要響。 通常中文帶我哋去泰興嗰度食嘅。 食泰興，你唔幫襯小店。 唔好意思，我個反應好衰添。 係，我知。 泰興 附近有間我哋 泰興附近嘅小店， 遲啲辦事處嗰度咧就一落樓下轉個位有一間叫華記 先。你尋晚又喺辦事處瞓啊？ 昨晚喺辦事處。 陰功咯！ 我見到你張牀， 過嚟 升級咗， 影 係喎！你辦事處仲有冇咩要啊？ 係咯，宣傳下啦！ 你辦事處有冇涼沖啊？今日 冇涼沖嘅，但係附近有個體育館，有個體育館就有得沖涼。 咁你要多唔多嚟？即係你都係你嘅即係服務位置啦。嘉亨灣有啲好隱蔽嘅地方咧， 可能有啲已經發掘咗嗰個， 可能有啲選民㗎。嗰度有兩個咁樣啊，通常都係一男一女。係啊，我先想過去影張相留念嘅。我哋一齊過去開，你同阿太影啊。 嗰個因為其實係個擋風位嚟嘅。因為呢度 同呢度一樣 啦，你攞埋選民登記表去喎，你問聲佢登記咗未先？ 所以就要縮入多嗰個位置，取暖 啊！你都好咯，好了解地區嘅形勢，個地理嘅形勢 都 關心下佢哋咯，問下佢哋係咪真係？如果真係 呢度，其實東區大院附近有好多嘢玩嘅， 即係除咗過窿之外，都仲有好多帶 friend 過嚟做節目喎，咁樣叫。感受一下地區嘅， 唔係有其他嗰啲電影資料館啊。 哦，係啊， 哦， 係啊，係啊， 有 我都未有機會過去。 個海濱長廊一路落去，就仲有啲狗公園啊， 有啲狗公園啊，喺嘉灣度。係啊，跑步咯，我哋。 哦，嗰度有一堆餐廳咁樣噶嘛，拍埋嗰邊海濱嗰度。 即係海邊有餐廳。 係咯。我見好多人放狗啊！ 因為我哋嗰日巡呢一區啦，一路沿住海濱巡落去鰂魚涌啦，跟住就見到對面就係即係油塘啊、 鯉魚門啦、 麗港城啊咁樣，佢就指住麗港城。 我指住麗港城，我係咯， 係呢個位置就俾人指用咗。 哦，跟住話燉雞牛腩喎， 泰安樓裏面好多嘢食嘅，有雞蛋仔啊。有車仔， 因為我係九龍人嚟噶嘛，咁我以前更加係新界人咧，出港島對於我嚟講係係要籌備嘅一件事嚟嘅，係啊， 籌備幾耐先出到咧？ 要安排㗎，即係你要 安排即旅行 啊，即係係啊，我聽日落灣仔，等我一次過就去埋呢度嗰度， 我都係，因為我住新界最好， 你又仲遠啦， 你大家都明白我係北區， 唔好講話新界，我住九龍咧，我成個。都覺得有啲格格不入，即係我講到啲建築物又靚啲啊，啲人又好似打扮又 中環咯， 中環天氣都好過九龍。 中環又係啦，尤其是而家我係會駕駛啦，哇！喐啲廿幾蚊隧道費咧，我就會更加要籌備得好，我先會嚟一次。 哇！你港島泊車仲貴喎？ 係啊。 講緊泊車黐線， 上次年宵咧咁樣拍完啊，或者即係嚟咗幾日之後咧，跟住咧上個禮拜入咗新界泊車，我覺得好抵。 梗係啦， 哇！只係$13個鐘啫， 係啊， 好抵，打 開泊車有啲平啲添啊，爛地嗰啲， 四十蚊日拍嗰啲啊，有啲50-60夜拍咁樣嘅， 幾好喎！拍街邊， 港島60一個鐘啦， 港島就點都貴啦，點都貴啦，有時過嚟，因為但我喺度整車嘅。我喺度車房喺呢邊，係啊， 所以講有時港島真係擺街平到擺停車場， 係 一張都係300啫。 北角嗰邊咪有個爛地室外咯， 另一個離譜咪天水圍咯，天水圍又係好貴噶，或者 係啊， 天水圍又係黐線嘅，咁最終就係寧願拍街， 一個月領匯嘅問題咯， 一個月抄唔到8張就抵過拍完租啦，咁樣咯，係啊，所以係 要計住咯， 係咁咧，係咁咧。就係咁咯。點解你而家講到算情？ 唔錯啊，開始啲街站都自動運作啦，咁啊遍地嘅開花啦，但係都係未達標啦，所以需要多啲人嚟幫手啦。 我一路開街站就每日都要除了宣傳呢一個公投制運動之外，又一路喺度招兵。 係要多啲人。 日都派派下又招到過啦。 我尋日喺體育社區會堂啦，咁都同聽眾傾偈啦，咁講開都係招兵個問題啦。而家係好需要嘅。你見我哋而家日日街站啊，我哋日日街站就除咗係日日街站之外咧，個街站有人噶嘛。咁咧日日都係，但係你發現咧係日日都係嗰啲人噶喎，即係其實又係占士啊，又係四眼啊咁樣。咁手足咧其實就少嘅。而家其實係即係我咁講啊，以我觀察咧，係用緊一個透支嘅形式去搶緊街站，即係用一個唔夠人嘅情況之下去崩大個街站。 包括新東都係啦， 個都講自己唔夠人啦，係啊，嗰種其實係喂，你諗下你要翻工，你通常好多就係翻工前兩個鐘就嗌嗌咪，或者放工後兩個鐘嗌嗌咪之後食飯咁樣，係你唔搶到好耐，你會好透支，所以其實而家係需要新兵嘅，即如果有一批新嘅，你比舊嗰批可以唔搶得咁犀利，去到八月開波就跟住嗰下就升壓窩啦，咁就崩盡，咁就健康啲做法。咁而家嘅寄望就係可能考完 DSE 啊，開始暑假 啲咁諗咯。就會多批新兵， 樂觀你都要嚟啦，大佬你都要嚟啦。 你 如果唔係我哋成，如果唔係我哋成為唏噓嘅土共噶啦，就成為嗰個鐵籠嗰班 人。有好多都話，考完試會嚟幫手，無論 要啊， 或者 DSE 要啊，或者 邊一區都要，我哋邊一區都要。 或者你而家聽到呼籲嘅咁樣，你都係得閒嘅。其實嗰種得閒係你可能一個禮拜有一次，你嚟到 一個禮拜一個鐘都得， 係一個鐘 已經。即係 成日好多時都， 我有時個站，我個站兩個人開個站，兩個開個站。如果你喺度頂幫手企下。 去個廁所都好啊！ 你翻到旗下，咁另一個就可以拆到一個站出嚟，咁樣咁而家就係咁樣，咁 或者行過兩條街已經又接觸咗多好多唔同嘅人。 有時呢個世界就係咁樣噶啦，你幫佢登記一個選民，傾兩句偈，佢覺得你幫到佢做咗一樣嘢，嗰票係你噶啦嘛。即係遲啲譬如五間節目開咧，我都有個計劃咧，就阿羅生幫我拉票嘅，我要佢一個禮拜幫我拉三四票咁樣嘅。 四票啦，唔夠咁會點㗎？我想問，會唔會毒打？ 唔係，你信我會拉到。 有咩情 況？我唔知㗎。但係 唔係，如果會毒打佢嘅時候，通知聲。 同埋佢唔係，咁你想打佢啫嘛？ 係啊， 唔使理由㗎。 你早講，喂，我執佢兩錘先。買你。 五間節目，就會有個計劃，我要令到羅生紅嘅，同埋會令到佢可以 真係 羅生好紅㗎咯喎，已經。 佢紅定阿蓮紅啊？ 阿蓮 咪係咯，咁樣係會紅。紅個年叫紅年咁樣，係啦，咁希望係幫，即係啦，五間節目開嗰陣就希望即係會更多嘢可以做到啦，就係、是、咁樣。咁我冇咩講啦，到你嚟講。 係啊，即係希望多啲人出嚟啦，即係有好多時即係見到啲有啲我哋啲聽眾都話，即係其實係好唔得閒喎，咁但係其實。即係就算一個鐘都好啊！即係你想象下啊！即係你有時即係我哋做嘢咧，即係可能講緊嗰日係朝五晚九嘅，即係可能朝頭早五點開始，跟住翻嚟做完節目，跟住晏晝翻工，跟住夜晚再開街站，跟住夜晚再做埋節目咁樣。即係上個禮拜我都有幾日係朝五晚九啦。即係你想象下，即係其實可能如果你中間你幫到手，可能一個鐘。咁即係你起碼俾我中間有一個鐘唞下，可以瞓翻多一個鐘先嘛。即係對我嚟講，已經即係個幫助已經好大嘅啦。即係有好多手足都係透支生命咁滯即係朝頭早又係翻工之前六點到起身，跟住出嚟做街站，做完街站翻工，跟住放工之後再做街站，夜晚九點幾十點先翻屋企瞓覺休息咁樣即係咁啊，非常之唔健康啦。即係有時少少地一個鐘半個鐘，俾大家唞多一個鐘半個鐘，就係喺嗰度噶啦嘛。咁所以就即係好希望大家喂你。點都一個鐘兩個鐘點都有啩，係咪先？咁所以就即係無論如何都好，點都好，希望大家就可以都出嚟幫幫手。咩事？幫一個人先， 冇事。 我冇事， 冇事，鳩叫啫。 係。 咁就所以好希望大家都即係而家好需要嘅嘢，其中之一就係人啦，即係大佬，即係有時做街站真係好鬼辛苦啊！即係希望大家。幫幫手下啦， 因為我哋真係每區都要人嘅，所以你真係住咩地方都好，都冇所謂，就你方便，你出嚟咩時段，我哋都需要，所以你可以 contact 翻我哋啦，上網填翻個表，咁 join 翻我哋幫下手咁樣樣。咁香港係大家噶嘛？ 係啊，咁同埋我想問下四眼，喂，而家我哋咁多辦事處咧，即係都需要啲物資啊嘛，而家仲有咩係唔夠嘅？ 乜嘢都唔夠， 有乜嘢？即係講嘅，講個名俾大家知啊！咁即係要揾俾你都。 我見啊，太多有嘢。 微波爐， 微波爐唔夠啦，因為我諗我食住瞓都要喺 啊，係因為而家四晚都住咗喺 未裝修完都已經瞓緊㗎啦，其實 即基本上你都住喺嗰度。 今日油完油啫喎，你咪聞住啲油嚟瞓 覺。係啊，仲要開住冷氣冇開窗咁樣喺度鎖住喺 度。應該好 high 啊，而家 好 high。咁啊唔使驚多咯，譬如我哋好快收咗個電視，咁你仲有電視可以我哋啊送去阿太嗰度用咁樣樣， 因為喂 我哋講緊五區公投，講緊我哋每一區都要地板，如果有多啲資源，我哋可以做多啲嘢啦。 啊，咁重要嘅問題啦， 人 係啊，人頭先講咗人啦，係即係大家都係好強調人， 日日都搶， 同埋個個手足都係好強調係要人。 24號應該又開到。 24號係咩啊？ 24號星期日， 港島區。 咁我哋應該今日會出嗰個宣傳嘅，咁咪大家留意下。 裝修嗰啲要搞掂， 裝修都七七八八啦， 爭物資。 係啊，好講。 咁如果我有物資想俾你，我要聯絡邊一個咧？ 冇聯絡， 聯絡邊個啊？你聯絡邊？ 聯絡可以聯絡輝神咯。你知唔知邊個係輝神？ 大家未必知啊嘛。 聯絡我啦，聯絡我啦。 上 Facebook 揾陳奕輝咪揾到。 是不如你等一下在你 Facebook 那裡貼翻計，我們可以聯絡誰，因為有時有些物資呢， 我已經處理不了這麼大量的資訊， 知道究竟什麼事都找我，大家留意四眼的 Facebook 啦，你會貼在 Facebook page 還是你個人 account？ 兩個都貼了， 貼了陣間轉個頭咧，咁阿四眼就會即係貼翻負責聯絡物資嘅手足，咁佢嘅聯絡嘅方式咁樣就擺翻喺佢個Facebook page 同埋個個人 account 度啦。因為有時即係希望大家都明白啦，即係始終人手不足，即係好多時大家都可能有啲物資想俾我哋，或者有啲信息想俾我哋咁樣。咁但係你 不能夠及時處理， 即係你 PM 咗我哋，即係你 PM 我，其實我 Facebook 冇乜嘢，你揾我就容易啲搞嘅，就反而咁。但係咧有時一啲即係候選即係積極考慮去比較參加多呢個運即係嚟緊呢一個公投運動嘅人士咧，咁樣即係佢哋本身就比較忙碌啊，同埋佢哋嗰個 Facebook 裏邊咧都會比較多人去俾啲資訊佢哋，咁可能有時會有啲就遺漏咧，咁就希望大家見諒咁樣，咁就即係轉頭咧，咁四眼都會貼翻一啲大家可以聯絡嘅人手足嗰啲資訊喺度咁樣，咁大家咧如果有一啲物資上嘅資訊咧，咁就直接去 PM 嗰位手足咧，咁就會比較方便啦。如果唔係咧，你可能你 PM 多四眼咁，但係有時真係可能一開有成100個 PM 咁啊，咁真係可能會 miss 咗嘅，咁所以就即係咁就係啦，咁所以就要有專門嘅手足去負責翻咁樣，咁就咧咁就轉頭就俾翻嗰個手足嘅資訊大家，咁就大家喺四眼嗰個 page 同埋喺四眼嗰個個人嘅 Facebook account 嗰度咧，都會可以見到相關嘅資訊，咁啊直接揾嗰位手足啦。 如果你有咩特別真係需要嘅物資，你咪呼籲下人 係啦，而家就要啦，而家就出嚟東區大院，咁啊係咯。跟住就可以順便做埋街站都得嘅。 我即係嚟緊今日都仲有街站嘅。 今日有。 你今日幾點會喺邊度有街站啊？ 今晚有街站嘅，今晚 幾點啊？幾點？ 睇先。 係啦，咁今晚就即係都係預翻，大概都係放工嘅時間啦。咁四眼都係會 堅尼地城啊！今晚係 堅尼地城， 堅尼地城做到九點。 小西灣同埋香港仔堅尼地城。 係啦，咁就喺小西灣同埋香港仔堅尼地城。咁啊，幾多點鐘啊？六點係嘛？呢個係禮拜幾啊？個禮拜二係啦。咁啊六點鐘咧，就喺呢個小西灣嗰度啦。咁就富恩嗰度咧，咁就會有街站嘅。咁啊，去到八點半咁樣。跟住另外咧，咁就喺呢個堅尼地城啦，呢個地鐵站 係啦，七點到九點嘅。 係啦，咁樣咧，咁就都會有翻街站喺度嘅。咁大家咧，如果有即係經過嘅話，咁都可以即係打個招呼啦，講翻聲加油啦，咁樣。咁亦都係咧咁係可以加入我哋熱血公民幫手大家做。 如果方便幫手嘅話，咁落到嚟街站就直情順便幫埋手啦。我哋多多人都要嘅。 即係如果你話咧呢幾個街站咧唔就腳唔緊要嘅，只要你加入咧，我哋就會喺你附近開個街站啦。 會為咗你開一個街站。 所以最緊要咧就係大家多啲出嚟啦，多啲幫手。 好， 系啦，咁啊四眼咁多啦，讲多几句总结下啦，大家 总结下就系而家即刻要人嚟呢个东区发展，同埋以后都要人，五区都要人，咁啊人系最紧要，咁啊系啦，如果你 是考試的，咁考完試過一個一起過一個精彩的暑假，包保搶到你最爽， 好有意義， 係非常有意義，一個四年一度最最難忘的暑假，咁係啦，咁啊。 完咗啦， 完咗啦， 好，咁而家今日嘅节目就到此为止啦，咁今晚嘅热血政治就再见啦，希望大家可以晏昼就出嚟啦，拜拜。 拜拜。